是讲参禅的，还不能够胡琢磨。这个胡琢磨怎么什么什么这个胡琢磨了 啊？我这么琢磨的，那我是谁啊？那佛说了哈，那这个身体啊是四大假合。我就在那琢磨着，这是就我肯定是我了。那么我要是说这膀子叫人给剁掉了，还是不是我呀、啊、也是。那膀子剁掉了还是不是我、啊、还是。那腿俩腿也掉了那也是。这要是得个胃癌把胃拿出去了也是。要是得了个肾癌又是，就反正是肝心脾胃肾吧，你要是现在这手术吧都能给你掏空。我就来那琢磨着。琢磨这会儿说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啊，就是这个脑袋啊都能换，就你这脑袋嘎下来能安到我这上，所以这个我说这个要是都给我嘎下去了，这我是谁啊？我就都问这个了。那个就不知道我这算是妄想不，还是算是那个在参禅。反正参我这么琢磨琢磨琢磨啊，就是那个你老这回再问我，你老问我， 我问你 啊，你琢磨了这么多的长的时间，有没有一个结论呢？ 啊，有。 啊， 要问我叫你问我。 我问 你，但是这个啊，你是吧？因为我又有点不怎么敢问，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敢问是怎么的啊？我要是问了这个问题啊，能出现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也胡缠了、外道了之类的。就胡琢磨着，就是思而知，虑而得，鬼压活计了。再一个就是说，我要是真要是那碰巧要是问正了，不摇地也忘，反正这事儿是要是有那么点事儿的话，那你老是不是我就也该着走人了？但是要是邪的话，我也是盖着走人了，对不对？我也拿不出三十二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我这么琢磨？但是现在呢哈，这个事儿哈，我琢磨出来了，琢磨出来点儿吧，所以我就请你老再问问我，看这个念佛是谁了。 哦，要我问你呀？ 啊，对呀、啊。 我现在要你问我。 哎呀，我问你，你老主题我、 我问你，就是我向你请开的。 不是啊，你问我， 是 不 是、啊？ 不是， 问你 咱们都现在都在学着念佛是谁了？ 都是学嘛，也不一样啊。我现在是要你问我。我要问你，那就我是向你请开是吧？你能回答？ 那太不恭敬师傅了， 那也没关系啊。那你 不 见人， 不是我在哪里？我就来请教来了，要我再给你磕头。 请教你就说嘛，你看看这个，好了，不要问，不要问啊。 我是诚心诚意来的，好几千里路啊， 是 来不是一万里啊？我真诚心诚意来的。 你说。我们前天还讲到佛法要在恭敬心中求，你是不远，不是不远千里，是不远万里而来，是诚心诚意的啊。那么搞门寺对待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呢？ 绝对诚心诚意， 绝对诚心诚意的啊。搞门寺拿什么东西对待你是诚心诚意的 啊？拿 多了， 是镇庙之宝啊。拿出来来对我的 最诚心诚意的就是这个法给你 啊。对， 叫你参念佛是谁，找这个念佛的人，念佛也不一定就是个人，他总有个人，他总有个东西念嘛，啊，找到了，要自说自话还不行，要有人证明。 对啊，是， 对吧？哪个来证明的？别人证明的，恐怕你还不服。常住上有规矩，这个规矩也不是我立的，从上以来，老祖立下来的， 过去我们是不是说的嘛，有的人开了悟了，开了悟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呢，啊，那个天龙八部夜叉鬼神就给他报了，就空中就报。那么现在如果说是空中报这还不行，空中报我还听不到呢，这音声小了。所以搞么事的过去的老胡呢，给禅堂里立个规矩，你要是说人家问你念佛是谁，你能答得出来，谁做证明，那就要天摇地动啊。如果你答出来天不摇地不动，就是说明了你的答的就是不对呀。 就是现在来说我 这个呢还不是说的玩的， 是 还是真的，千真万确的。 我还真就确实找着了这么动。 那为什么不动呢？ 是啊，那就是啊， 对不对？ 但是你找着这个事儿，我找着这东西啊，就比如说你给咱郑老大这小佛龛这么大个大宝珠，我找着它我拿不动啊，我得一点点弄啊，得一点往东北倒腾啊，这是不是？所以啊，我 你现在找 就看我这路子啊，我主要是什么呢，师傅？我就是求您给指点指点啊。 我们 这个路子对不对？ 我告诉你啊，禅堂里下，和尚讲话，扳手师傅讲开始。都是指明你的路子的，可是人家指着你这个路子，你不上这个路也没得办法呀。这个路是你指的明明白白的，那你不上这个路有什么办法呢？叫你参念佛是谁啊？你那东打妄想西打妄想，还说这个是我还是参不了，提不起来。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先问你找没找到就不问，我先问你找没有找。 找了。 找了。怎么找的？ 就在那坐着找的。 不错，是坐那儿找的。 我跑香时候我也找来的。那我不能这事儿是你老讲话了。生死大事啊，连成佛也是他，下地狱也是他。 那就告诉你啊，你既然是找了，那我就问你怎么找的，是吧？怎么找的？ 我就是就是啊，老是在就是看这个念佛是谁，就是 念佛是 谁，念佛是谁，念完事我又变成什么？我是谁？念佛是谁？最后儿那个谁谁谁谁谁， 那看你还是没有找。人家给你指的路 啊， 并不是叫你这么找的 啊， 只要求你在念佛是谁，就是这一句话上头，关键就是你这个疑情起不起来。佛是哪个念的？到底是哪个念的？佛究竟是谁念的？这不离念佛是谁啊？你这个东扯西拉的搞了那么多的是谁下来的，你那个心能皈依吗？一哈说是我吃饭的是谁，我这跑路的是谁，再弄个打妄想的是谁，用功说是修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一心，你这个心不能皈依啊，这就是关键所在。禅堂的天天讲你们不入心呢啊，既然学佛要跟人家学呢，自己搞一套，人家说这东西呢不入耳不入心，你这功怎么用啊？那你这个路怎么走呢？你自己想想看啊，禅堂的天天讲啊，要一心，你修哪一法都要达到一心。那无论是学净土也好，说密宗也好，修止观也好，都要达到一心。 你现在不是一心修啊，你这个心乱得不得了。这个初发心病大呢，病多呢，而自己不承认。所谓是不承认，就是自己觉悟不够，消佛的基础没有。为什么别人一听这个念佛是谁，他就能起疑情啊？疑情不断，长时机不断，他就能达到开悟。有疑则有悟啊，不疑就不悟，那这也是一个一定的道理啊。你这个功夫怎么用的？非要把自己那些胡思乱想要丢掉啊，走到禅堂给你指引的这条正路上来，是吧？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你不是说的吧？念佛就是你自己，可以。那你就是说，你这个自己在什么地方啊？ 就是啊，我就参究这个来的。 就参究这个，也不叫你参究的，叫你参念佛是谁。 这偶尔的、啊，就是有那么几回啊，就是我是谁了。但是你那个那些那叫什么手桌是不是扳手啊？那师傅他们一讲啊，那就赶紧的就是念佛是谁了，又回到那上去了。我是就是这么参究的。你老问我参究怎么参究，我就是这么参究。念佛是谁啊？ 没错啊，佛是哪个念的啊？佛到底是哪个念的？你要说这个念佛我已经找到，那你就不要参了啊。你还不知道这个念佛是谁，起疑情，为什么要起疑情呢？这个疑情本来是有的，本有的。为什么呢？念佛这个人你没见到，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呢？你现在还在有妄想，还有烦恼，有种种障碍啊，所以要用功。用功之道，禅堂里想在禅宗这一法，就是叫你起疑情啊，有疑就有悟啊。但也不是说我参一句念佛时就开悟了。 这个事儿这么事儿是吧？我再讲讲，就是啊，要是我要是就是这么意思，要是这么疑啊，就是我费劲， 费劲 呐、啊，费劲就是 就是要么有时候疑啊，就提不起来了。感到这个，再一个就我说实话， 实话实说， 东北人就直率点，就是说怎么地呢？ 东北人最不老实，他竟不说实话。 你我净说实话， 你哪说实话呀、 他这个哈、就是这到头一次到南方来嘛、就是口音我有点都不太习惯啊。 我听得懂。 啊， 我听得懂。 他们说话我能听懂，你老说话我也能听懂。他们说话有时候我就听不太的明白了。我刚才那我说，我都来了这四个期了，人那个时候拿香板的当当当当当，我还连傻住了，我不知道干嘛，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人。所以这不懂规矩，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哈，我这就都是就是说啊，就这个我啊来了，我有得就是发挺大的心呐、啊，我一定哈、啊，我不能了空手而归呀、啊！我宁可死在宝山上，我也不能白来一趟、你知道吗？这好几年的积蓄，一把就怼进去了。真是的，我就说实话，不是。 那你就既然既到宝山不空手而归，你就好好的把个念佛是谁给他藏好，带到都是解了气以后，带到家里想去参啊。就是这一辈子没藏好，带到来生去参，那这叫不空手啊。 那不行，那我还能等他来生啊，我这、这是 那 我发心信佛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完了。那你我37岁信佛，今年52，我那我就是哈、就各个庙啊，就是东北那些庙啊、就是跑啊，我就找一个快捷的方法、这一把就成了，就完事了，我就是所以我又走到这上来了。 找个会计的方法， 禅宗最快， 禅宗最快。哎，你还学着禅宗最快，那就好。 那当 然。那你现在把这个用功的方法是不是能够肯定下来呀？ 我就是参究这个了。我一参究上，这就是念佛是谁啊？谁就是念佛是谁啊？我一下子那天我就觉着有点 有点味道， 不是有点味道，有大味道了。 嗯， 哎呀，好大味道了。就是那个就从这个上啊哈，师傅，我说实话，就是鸡中雁肠啊，关河之剑呐、又是什么触媒啊，就这些啊，我一下子我都好像是明白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正确与否。所以我今天呢， 正确与否， 就来问问你了，请教。 你问问我， 我是实实在在啊，诚心诚意的。 你是诚心诚意，我也不是不诚心不诚意的。我比你还要诚心诚意。我这诚心诚意呢，就告诉你，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要一心用功。要一心了、心要归一。你那个胡思乱想、乱七八糟的那个脑子里想这个想那个呢，那个都是不相宜的。叫你放下。禅宗用功，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放下。放不下这个功也不好用，也用不上。放下什么东西呢？你说放下什么东西啊？晓得放下这什么东西吧？你说叫我放下，放下什么东西呢？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啊，都是包袱，都是烦恼，都是用功的障碍。三件事情要放下，身要放下，世界要放下，心还要放下。这不心放下，心怎么放下呢？这个心放下就是叫你的妄想心叫放下，就是胡思乱想，把你这个心呢归到一处，就归到念佛是谁不明白处。你这个不明白处能够持久，假设我这一直想坐下来，这个疑情啊，不断绵绵密密的，就在疑情当中，能做得到吗？不但是坐在这个地方有功夫用啊， 是了吗？ 你说那个太费事啊，太吃力 了。就那个事了，那还用还干什么呀？那不就骑驴找驴了吗？ 那么既然都是的，你就不要来，何必来请开？ 我问问呀，师傅 啊， 不是我问问， 你还心 是 对，你心里还是不踏实。 我得给 你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对不对啊？ 我又确实不明白。但是哈，我这人就脸皮厚，反正我也好千里地来了。我就豁出来了。 说出来， 对一错哈，我就直门哈， 你就跟他， 我就是问了，不问拉倒，要问咱们就问到底， 问到底 啊，对， 好，今天我就跟你拼了， 对，来呀，就没想好来 了，好了，那你就问，不要磕头啊， 不是您那，我这心确实是沉的， 那你说就是了， 就说你说这三样都放下，我啊，87年皈依的时候，我看了点经书以后，我一看佛法太好了，就是在89年的时候我就发个愿，如果现在的政策要一改变，是凡信佛的杀头，我这个姓马的就马上就能站出去， 脑袋拿去，概不在乎，身我是不是能放下，身家性命财产什么我都能放下，要不然我走不出来了。就是那个一个是身放下，还有一个是事业放下哈。 身心还有心呢，还要放下。 是了， 世界放下嘛好像是容易，这个世界嘛离得我蛮远的，我可以不去理睬它。身放下呢也就不容易呢，身毕竟是自己造的，自造自受的，也还不容易放下呢。这个心放下这个就要比较要深一点了，难一点了，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东西了。 对不对啊， 这些都要都放下了，那不就成了吗？ 能放下吗？你先问问，首先问世界放下放不下。 这我个人连命都不要了 也好好的，就在世界放下了，你这个身放得下放不下 这身呢？身呢和现在火化都没问题，你这时候就说实话，我不在乎， 不在乎那心呢？ 心呢哈，你就是说也可以说放得下，也可以说放不下。你要是都放下了， 你这 念佛是谁去提去？你要说不提这念佛是谁，那玩意儿你说还往哪放啊？ 你这个 就是我这想法，我是师傅啊，我不是啊，绝没有戏言呐。你看我说的挺高兴，但是哈，我是实实在在确实来问的。 确实来问我，你说这个心里也放下了。别说你说这我心放下了，哪个参念佛是谁呢？对不对啊？ 对呀，就是 禅堂已经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参念佛是谁是不要心参的 对， 这对吗？那就罢了。 心识入觉，我听说好像 离心意识去参。离心意识参，那心还要不要呢？那不就放下了吗？你还没有得的这个门呢。 是啊，就是我要就是这回就是要得这门儿，这我才来的。 得这个门儿，叫你把个心放下，去参念佛是谁？ 这个 有困难了。 不是这个，你老有没有什么？ 你说叫身放下 慈悲布施点儿。 你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世界放下，那等外头的事儿。身放下，我可以马上就烧也可以，对不对啊？说是叫我心放下，这我参念佛是谁？什么的心拿什么去参呢？对不对啊？ 对 啊。那禅堂里一直跟你讲啊，叫你不是要你用心参的。你可能听都说过的吧，我也是常听人家别人说的也别是有道理参禅禅性，性参禅，性参禅不要你心参禅的什么叫做性呢？大家要注意啊，性就是根性，就《楞严经》中讲，那个焦光大师是告诉我呢，舍事用根，你一天到晚这个用心处呢，都是用这 个 妄想的， 那 个、 是吧？ 都是妄想，事就是妄想，六事、七事、八事。 识啊，认识的识 啊， 所以有时候我听不懂啊，因为我听说是 个 识，我念识， 你念识， 认识的识 我们叫个识 对 识八 识 嘛， 六十嘛六十七十八十那 叫舍啊，都要舍掉，舍就是不用，舍是用根，用这个根性。会用吧？不会用，禅堂就是教你用的，教大家都用舍事用根的功夫啊。那么舍事用根怎么舍呢？怎么用呢？很简单， 你只要把念佛是谁提起来，不明白。那如果你要说是我这个念佛是谁，就是我念的，那就不要参了，那还真起疑情吗？禅宗这一法有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疑情起不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我们说疑情起不起来，那是有障碍的。没有障碍怎么，为什么别人请得起来啊？啊，为什么别人起得起来？人家起得起得蛮好的，功夫用得蛮好的啊，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呐，他也有一个心，我也有一个心呐，那不一样吧？不要说谈佛法，世间上一切法门都如是啊。他能写字啊，我这个字就写不好啊，他能做文章，我就不能做啊。有的人呢，你叫我念佛可以，这个念佛嘛，念佛成佛啊，求生西方，那这一学就会，又懂，一学就会。那叫我参禅，这个禅怎么参法的？莫名其妙啊！这个都不能怪，众生嘛，他毕竟是众生啊，走成佛的这条道路，还要根据自己的宿根啊，我多生以来都是走参禅这条道路的，也不一定就是一开始就走得正确啊，甚至于说拐了好多的弯儿，走了很多的岔路啊，这个都不能怪啊，也可以说是正常的。那你就耽误时间。如果说你朝着最快的，你要想最快这个法门，那你必须对这个法门又有正确的认识啊。没得正确的认识，你说我找一个最快的法门在哪儿去找啊？什么最快啊？啊，那个漏斗大师快不快啊？我不是天天讲的吗？那过去的祖师啊，他那个快啊，他不要参禅，也不要用功，什么打气都没有，他也不认得字，听到一句话就能开悟了。如果我要说一句“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你能开悟吗？你能像六祖大师那么开悟吗？ 你说一百句我也不能开悟。 哦，这个说一百句也不能开悟，就说明了我们现在就用功了。懂不懂啊？你不能说找一个最快的，最快的像六祖大师最快了。 不是，就顿悟法门不就是快点吗？就是总较比那个别的法门，我觉得快点。这我瞻前取巧，怕是今生来不及了。我说我这么个想法。 我告诉你。 是。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他请开始请了的啊，你先坐着等他请了的啊。事出世间法哪个不想快呀？有些事情呢是欲速则不大，你想快快不了啊，我们的能力有限呢。 我勇猛精进呢。 勇猛精进， 那当然了，我得使劲儿，使劲。我十多年，这十三四年来啊，我可师傅，我不是当你表白啊，不是，也不是吹啊，我是昼夜不停啊，那真的呀、啊，那也比如说吧，就是就是诵《法华经》了，又是《楞严经》什么，那都是一天一遍，《华严经》七天一遍，那都这样、啊，那我都拜完了，这些一个礼拜。 那么就是说你法华经也拜过，楞严经也念过，那个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你对这两部经你的效果怎么样呢？ 这这这 这不悟啊，要悟了我还来干嘛呀？你是不是？真的，师傅，我说的是真格的。嗯嗯，我要悟了，我不用来了，那我还来找你老干嘛？我花那些钱。 那既然没悟，你就要用功，好好用功啊。 嗯。 禅念佛是谁？ 嗯 嗯， 我是就是说怎么的呢啊？我这次来就是希望是什么的？我知道我自己啊还有个勇猛精进的心。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路头啊我找不着，我这次来啊， 嗯， 我不想着什么成佛做主天摇地动啊， 嗯， 我你只要是叫我能够把这个路口啊我要是能摸着， 嗯嗯，我叫你身心世界放下， 嗯， 啊你这个路口就找到了啊，能不能放下啊？ 嗯，就是你老看呢。 我问你呀， 如果要是都放下了， 都放下 和提话头 还要走啊？ 啊，就是和提话头是什么关系？我现在说身心世界我全放下。 你到现在提话头也不懂 啊， 参念佛是谁也不懂。 是啊， 那你在禅堂那下打了15个席下来呢，你做什么的？ 身心都放下了。 嗯， 还提话头？ 身心才放下，这是一个用功的条件 啊， 哦，对吧？哦，不受身心放下了， 然后再提话头。 嗯嗯， 我就是说哈，这里头哈，就是我在 你这，我跟你讲 啊， 你这个毛病大呢。 啊，是啊，大 了。哎，怎么说都是执着，你说叫他放下他就放下，他放下提话头，你单提话头就都能放下，什么都有了。 哦，单提话头就什么都有 了。什么都有了。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说那不就是了吗？ 嗯，那就不是的。我首先在我这儿就通不过 啊。是啊，不是，我不是， 对不对啊？ 说我没有什么求师傅给印证那个野心呐， 嗯， 我不想什么成佛做主，我觉得那太累了。 不想成佛做主， 说实话， 不想成佛做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成佛做主的。 啊，我弄明白就行了。 这是选佛道，你弄不明白啊？你照这样你还弄得明白吗？ 就是我问您呢， 啊， 你 这个你这个一肚子，你看这你这说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啊，我告诉你，要想学佛，要想用功办道，要想了生脱死，首先要虚心。啊，你这个心一点不虚啊！啊，肚子里头那么多的东西，怎么能学佛法呀？嗯，你首先你都不虚心了，你看你说了这么多一大堆，人家都笑你呢。啊，人家都笑你啊。嗯，哪有这么学佛法的啊？虚心学习啊，啊，你这个精进心也好的，勇猛心也可以，这都需要。嗯，但是呢要正确，不正确不行。 就是啊， 走这条道路， 对， 首先我们跟你说的嘛，跟大家都是一样说，特别是对出发心的理路要明白，这个理路也要根基。嗯，同是一个道理说给大家听，人人理解它不一样。嗯啊，天天都是人说是魂说术说，从多方面启发讲佛法的道理。那如果我们要用功，你可以不听，我就把这功夫自己，我就是一心用功。念佛是谁？佛是哪个念的？你说我都找到了，那找到了还要参呢？也不要念了，也不要用功了。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世界上做一个人还要晓得有自知之明。学佛的人更加如此，晓得自己有道无道，自己知道。首先什么叫个道不道你就不知道，道不道不知道，你怎么晓得自己有道没有道呢？这个都是毛病啊。啊， 啊，你要进入高门寺，走禅宗这条道路，那你就要把你那些过去那些包袱统统放下啊，虚心学习，恭敬心求法啊，对你才派才能够有用处啊。你自己说的那些什么东西啊，啊，叫你参念佛时说我一心起不起来，这太吃力了啊，就是这个一心这个念佛时太吃力了，不得打妄想勤快，打妄想不要吃力，什么力气都不要，那是顺水推舟啊。这个无量劫来，什么叫个生死呢？生死就是无量劫来的习气，就这么东西啊。禅堂里天天讲天天讲，叫你们用功参念佛是谁，到现在他不会用啊。你说我到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啊，参念佛是谁，起一行这一法，禅宗这一法不是禅宗独有的，也不是禅宗禅堂的垄断的。我在禅堂里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啊，一这一个字是法界，一切法取此一，是取不过，你懂不懂啊？你不会懂的，对不对啊？因为你不会懂，说你就胡思乱想，你这个思想呢，这个脑子呢，走不到正路上来啊。树立一个正确观念，世间法世间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哪怕一个小孩子他有他的世界观，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啊，什么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那我们出家人小佛的人也有世界观呢、啊、那每个人世界观一样吧？这不一样，那基础不一样啊，种种条件都不一样，所以世界观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所以他取向的这个道路呢，道路多了，有的人念佛的，有的参禅的，啊，这是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的。嗯，作为一个佛门子弟，建立这个世界观那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从在家走向出家，什么来决定的？世界观来决定的。我们从出家要参禅，要了生死啊，要想成佛做祖，也是世界观来决定的。世间事，世间一切事，一切人，一切的活动都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啊，大至于国家，小至于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观啊。一切万事万物，十法界的众生，哪怕个蚊虫蚂蚁，它都有个世界观。我们能建立世界观吗？你能够建立佛法世界观吗？不能建立，不能建立就要学习啊。那有一个佛法的世界观跟没有世界观那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三个字，世界观啊，我们能看吗？我们看看人类社会，我们都还看不周全。嗯，向下看，地狱恶鬼畜生，我们能够建立这个世界观吗？那从哪儿来的啊？说天堂也是我们六道法六凡法界的啊，人天界，我们能够建立这个世界观吗？那个天人做什么事情啊？嗯，了了生死了，出了三界了，嗯，声闻缘觉菩萨佛，我们能够做世界观吗？ 那能做吗？那初地还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 那你说现在 哪知道？ 那么你都把这个，你说我把念佛时都找到了，那不是好好用功啊？嗯，是吧？那你晓得，只要你有一点儿不明白，你这个事情这生死是不能了的啊。世界观是不容易建立的啊。这个句话呢是我叔提出来的。嗯啊，你既然晓得初地不知二地是，你晓得初地是什么位置？ 不是，是咱们听你讲的呀，你不说初地不知二地是， 那咱们这那就是叫我们要虚心啊，不但是初地不知二地是啊，啊，我们现在连做一个凡夫还不及格呢。嗯， 是 太虚大师不是说的吗？阳指为佛陀，修行在人格，把个人做好了都还不容易啊。啊，那不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吗？啊，一步升天是做不到的。嗯，哪个都想快，我恨不得我今天就成佛。啊，想是那是一厢情愿。 师傅、啊，这话头咱再回来。 嗯， 我再就是再就是再就是再我再重复一遍啊。 啊。 身心世界放下。 啊。 这然后再。提起这话头，看念佛是谁，就是一直念佛是谁，究竟是谁，到底是谁？ 嗯， 就这个， 嗯， 就 可以了， 就可以了，对吧？ 嗯， 行了，您在这， 嗯、 我谢你老了啊， 嗯， 这我就顶着了， 嗯， 哎， 就可以了， 哎， 啊，嗯，一直送你到成佛， 阿弥陀佛，我得多磕两个， 嗯， 两头， 嗯。好了， 真的 好了、 我诚心诚意来的。 嗯，但办恳心，绝不相转。嗯，佛法就是这样的。嗯，啊，你怎么说？ 我好像心里不想，不叫对你来。 啊。 被大火了。 啊。 就是心里没想，好像就不怎么叫对你来被大火 了。你转过来一点，我听不到什么的。 嗯。 啊。 这个心头就是还没考虑到这个事，就是不知不觉的来别你了。 哦， 不知是哪个别的，也不晓得我自己别的，也不晓得哪个叫我来别的。 嗯， 但是我以前我胆比较小， 嗯， 吃的路没你时还不大愿意走，今天好像太阴，胆大起来了，好像你的气壮起来了。 嗯， 我不知道谁来别大火上的。 嗯。嗯， 我这个心里好像有那个， 好像怎么样呢？ 就这个感觉，就是我去别下的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了，其他不得稳。 嗯，就办下就了心思了。 哎， 好，那你就回去吧。嗯，你也省事，我也省事。嗯。 可 以打 我当 兵。嗯。什么的啊？好嘞。 我今天来请开示是请晚了，我早就想请开示了，这是我说实话也是个妄想吧。高明寺是历代禅宗的道场，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朝里面传的，在这里请了几个传奇的大圣之神的开示，也请这个听听了各位师父的坐山长老的教诲，我心里非常感激，是我开悟了，尽管不是开悟啊，这是我在对佛法上的认识上面是有了不少的提高。今天我所讲的呢，就是说我并不说我怎么开悟了，我做禅也做了有一段时间了，不是今年才做的。我做了，原来做禅是为了解决我的病的问题，因为我原来在农村等了十几年，在围田地区 老水稻抗抗洪排涝，都是搞成一身的病，是解决病的问题。也是古人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就是筑城行船，就是还要在那个水边滚太阳。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了一段时期，身体感到好了不少，所以我就产生了信心。但是呢，以后的时候，这个就是在工作啊、休息啊，耽误了，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参禅，身体又病倒了，病倒了之后又来开始参禅，所以进进退退了这么多年，走了好多的弯路。也就是说，我也没有顺时辰的指导，就是看书筑城，就是做到现在，就是蒙学瞎练嘛。我有一什么事情悟，也不是一次性就能悟到底的，就是由小悟到大悟吧。我是在有一年，就是看渴望，大家可能知道那个看渴望，我原来就是看了渴望那个电影，电视啊，那个电视每天晚上都是在冬天，像这个时候冬天很冷。 渴望啊， 就是渴望电视啊。 什么叫渴望电视？ 大家看过的吧，各位师傅，你们看没看过这个渴望电视啊？可能有居士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在八几年放的那个电视，我站在那个火炉的旁边，当时呢站在火炉旁边，就到有一天太冷，我也在这个我也在那个在笑呼的这个就是好像呢有点热心的一种状态样的。第二天就是喉咙又讲不出话来，讲不出话来呢，就是给学生讲也讲不出话来，讲不出话来呢，我就当时的也是不知道谁指点我，也是自己突然的，我就心里想着有凉水有清泉过来，好这个来滋润我的喉咙样子，结果的也就好了。第二天第三天自然而然的喉咙就慢慢好了。哎，我说这个才什么出，一切都是心里想的，就是也就自悟之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就以后住这个住城的时候，日间住城呢就什么都不想，结果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了哪地方治病，就是从哪地方好的方面去想，结果效果是比以前好得多。以后的时候当然社会上也出现点气功的现象，我也看了一些气功的书，所以身体跑得就比较快。但是呢对于佛法的认识，我是从1995年，那是偶然的情况下，也是偶然的情况下，人家知道我要念大悲咒，要念心经，要看那个普门品，我也就看了普门品，也开始念心经。大悲咒呢还当时还没有，就是看心经，也看了这个。以后在偶然的在佛堂里面去进香的时候，当时做做香客，就是香客，就是去进香，看到有那个金刚经说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奶奶外婆他们都是居士，都是好像是受过戒的，他们那个穿那个就大衣，我小时候也不懂，是穿个大衣洗衣服还要喝水，我说你喝那个水干什么，这小孩还被管事啊，我就有这么个印象。所以听他们说有金刚经，我到底金刚经是怎么回事啊，我也就买了一本金刚经说什么的南怀经，要住的吧，我就请了一本这个南怀经这本书，看了这个书啊，一个再又看那个背诵那个普门品，结果的时候头疼得很，好像有一段时间头疼得很，头疼得很啊，突然就在夏天，就是是1997年夏天夜里的时候，他人的疼啊，整个迷迷糊糊的，结果的时候咔嚓天崩地裂的样子，先是一道电光，徐亮 日后这个时候就是打了一炸了羊咔嚓一声，狗突然朝起一走，一起走呢也是稀里糊涂的，看到蓝天白云，云蓝天是星星，不是白云，蓝天星星。当时的时候我说那怎么想炸雷了，下雨了，有这么一想还在没有的天午黑的了，哎，我说这么回事啊。结果的时候头也不疼了，头脑很清醒，因为我以前的时候也听人家说过，说是什么天机不可外，就是不可外露样的，不能给人家讲，我也就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也就也没自助过，也就管他去。就从这个以后啊，我就这个就是好像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呢经常琢磨金刚经常那讲的话，心经讲的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呢就趁着脑袋瓜坐在里面，走路都迷迷糊糊的，江东朝东走，有的时候在那朝西走，朝南坐车，要么就是朝坐过了站，要么就是没到站就下车了。就上一次到镇江也是的，坐得迷迷糊糊，人家说下车赶快下车，结果是到龙潭下车，我又还没到镇江就下车了，就到龙潭就下了车，就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当时就出现了这些现象，以后呢就是身上也各种就是说头顶很清凉，很清凉，身上呢当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就也不断的，当然也不再不断的参禅吧，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爱清净，不太互相打交道样子，就是没有事情就做了个坐禅。坐禅的时候就是个这个老师啊，山河大地也出现很大的变化，这个水出风火吧，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也没有人去探讨，也没有人去问，我就也不自助的这个自己。在了九九年的春天，我去到地藏就九华山去皈依。到九华山皈依以后，我就请了一个地藏经，请了地藏经回来以后，做了地藏经又清净了，就是看到了那个菩萨啊，我就不想多讲了，也这个也是就是也就是可能是就是魔力变化吧，反正我们从来没看见过鬼，从小我就做罗云记我也没看到过鬼，我从来没见到过鬼有什么样子。但是我看到的呢往往呢就是说一些境界是要么是一道电光，要么就是一套紫光，要么呢就是就是出现像个太阳一样的圆亮亮圆溜溜的东西。 你跟我讲这些个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讲的目的就是说应该我以后还应该怎么参发的问题。 你讲的这些个现象还是你独有的还是别人也有啊？ 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讲的这有什么用啊？读什么啊？拿的你这个怕冷穿衣服啊，都像你这个样子。你讲的这些个话，我给你总结一两个字，废话。 啊，你既然到禅堂来打气，来了多少时间了？ 第二个星期。 第二星期来的。你在没有来打气之前，你也说用功，用什么功啊？ 也坐禅。 坐禅？还是就坐那儿叫坐禅呢？还有其他的内容啊？ 也看书、诵经、忏悔。 那不叫参禅。嗯，那你现在不得亲门而入啊？你还没有走到用功的道路上来，你还不知道什么叫个用功。这个不是怪你啊，初发心嘛，都有这种现象，都是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没经人家指点，自己哈摸哈闯，对不对自己也不能肯定。你住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个现象。你坐在那儿用功，怎么用功啊？没到岗木寺来之前，我们就不谈了。既然到岗木寺来打气，你坐在那儿做什么事情呢？ 我也在参念佛是谁，但是参念佛是谁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人。 什么？一个什么？ 一米小长的小人。 一个小人，一个一米多长的。 嗯。 啊，有多大年纪啊？ 不知道。 啊？ 看不起，迷迷糊糊的。 迷迷糊糊。 你 这种说话都是不负责任的，又是个小人。又问你多大年纪也不知道， 隐隐约约的现， 而且是隐隐约约的、迷迷糊糊的，那你就是糊里糊涂嘛，啊， 那也是，就是， 那也算什么呢？啊，你每一次坐香都出现有个小人呐， 也不是别的， 那就罢了，那更赶了，你那还说什么东西呢？那个胡思乱想，你是来跑这跟我谈这个事啊？ 我来就目的就是想请请示， 想会用功，禅宗这一法嘛，就是叫你，就是讲参禅吧，参禅就是用心呢，啊，要把你这个妄想心歇下来，要另外有一个用处，你不这个都还不懂呢，像禅堂里像这么多的人，恐怕麻烦的。对佛法的修持，没有人指教，有人指教过你吧？ 我就看 你在九华山皈过师傅的？ 皈一个。 皈哪一个的？ 当时是皈，没有见到德林大师，他就给我盖的德林大师的章。 什么？ 不是德林啊，就是人的。 皈依这个师傅，师傅也没看到。就给你盖个章。这个师傅，那也没见过，他也没跟你说话。 那天晚上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来皈依，他就给我签个皈依证，就是我皈依了，我的 都皈依了， 我就感到奇怪，我是皈依就是这样的皈依吗？ 那可见到我们这个佛法种种现象给大家知道啊，皈依连皈依个师傅都没看到，也皈依了。 是的， 啊， 是，也就是感到很遗憾的事。 啊，很遗憾呐，这个不是你感觉遗憾呢，我们感觉的，我们整个的佛法感觉的遗憾，不负责任，是吧？那么你皈依以后， 既没见到师父，师父也没给你讲什么，你自己认为皈依之前跟皈依之后有什么区别？ 皈依之后，我不是刚才讲了吗？我看了《地藏经》。 皈依之后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啊，因为你这个皈依啊，皈依不等于受戒，受戒我受过戒以后我要守戒啊，不能够破戒。皈依不是受戒，但是它也有一个对于这个初发心进入佛门的，这是皈依，这是头第一步插进佛门。作为一个三宝弟子，那也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虽然这个基本的要求好像是听起来呢轻描淡写的，实际上这个要求呢要求很高很高。虽然是很高，但是它做起来呢可以一步一步的做。你看在搞门寺发现是皈依的啊，多多少少也跟他说两句，一句也好两句也好啊，啊，要有跟人家有个依据，我皈依过三宝喽，那跟没有皈依之前就有一个区别啊。你看他们在搞门寺皈依三宝的，虽然平常我们不举行仪式，也有一个交代，交代什么东西呢？叫你诸乐莫作，众善奉行。